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第25届庆祝光明星节白头山奖国际花样滑冰节将从2月15号到17号在平壤举行。本届花样滑冰节将以示范表演形式举行，有曾在国际国内比赛上获得优异成绩的我国和外国花样滑冰选手参加。